富强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好朋友，我是古月，又到了影视歌曲单元了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音乐人小柯创作的影视音乐作品。1997年，小柯一口气为4部影视作品配乐，其中青春偶像剧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主题歌《等你爱我》，奠定了歌手陈明在歌坛的地位，使他在乐坛成为了一个乐观阳光、红遍大江南北的女歌手。 小柯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生活给了他无穷的灵感。在贫嘴张大明的幸福生活中，我们听到了颇具平民味道的音乐。小柯说，他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。小时候在阜成门那个狭窄的胡同中成长的经历，给了他所有的灵感。来听歌曲《日子》。1997年，小柯为香港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创作主题歌曲《归去来》，并担任监制与制作。这首歌曲成为1997年度最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，并在全国广为流传，成为卡拉 OK 点唱率最高的男女对唱作品。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，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，想让你忘却愁绪，忘记关怀，放开这纷纷扰扰，自由自在。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，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，于是淡漠了繁华，无法再开怀，于是 守着寂寞不能归来。冬季落日云飞人你在拆，有座刹那永远未离决定离开，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，想让你忘却愁绪，忘记关怀，放开这纷纷扰扰，自由自在。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，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，于是打破了繁华，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。冬季落落雨飞人你在拆，有座刹那永远为你开。冬季落落雨飞人 2000年，小柯为贺岁片《开心就好》创作音乐，创作主题曲《永远在一起》时，小柯发挥了音乐中诙谐的风格，又表现出音乐的多面性。来听这首歌。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？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？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？即使别人都在说我爱你，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？知道你想和我在一起，听着你那寂寞的叹息，在远方的孩子正在滚回来陪你。 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在一起？即使一人都在说我爱你。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在一起？抛开缘分，也许是奇迹。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在一起？成天真的孩子抱来抱去。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在一起？就让我们都住在这里。 想念你，在每一次路过城市喧嚣的瞬息，我真想能和你在一起。没有你，我还能去哪里？因为有了你，生命才会有意义。 让我们能永远的在一起，即使一人都在说我爱你。让我们能永远的在一起，抛开缘分，也许是奇迹。让我们能永远的在一起，像天真的孩子抱来抱去。让我们能永远的在一起，拥有快乐的住在这里。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？即使一人都在说我爱你。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？抛开缘分，也许是奇迹。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？像天真的孩子抱来抱去。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？因为我们都住在这里。来，让我们。